外国和地区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老挝通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印度大洋间谍报、中国环球网、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发生巨变的三全鲶鱼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分别报道了在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纪念功勋国家合唱团成立70周年演出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尼泊尔阿尔潘堡、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和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分别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在光明星节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和他出席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中央报告大会的消息。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和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的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对北极星二型地底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照片。